自生活的精彩，陪你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这样，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您给我烙俩汤圆，好，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步， 哦， 连马走道都卖 方步。领把云南曲走， 我们这吹牛人都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依旧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主持，青年相声演员兼作者方清平还有甄奇。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清平。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甄奇。 没错，昨天我们说到了这个相声改进小组，这个小组的成立啊，使得相声看到了重生的希望。与此同时呢，天津东北等地的相声艺人也自发地开展了对相声的改革行动。此后呢，在政府的支持下，各地纷纷就成立了这曲艺团。以前这些闲散的相声艺人呢，加入到曲艺团的工作，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曲艺工作者。 没错，那比如说在北京吧，就以民营公助的形式成立了三个曲艺团。一团呢主要是大鼓，二团主要是曲剧，三团就是相声大会。 哎， 三团的第一位团长是谁呀？孙宝才，一名大狗熊。当时的北京曲艺三团可以说是人才济济，主要演员有高凤山、赵海如、谭伯如、汤金城、高德明、王昌友、罗荣寿、王世臣。比较年轻的演员有这个赵振铎、赵世忠、陈永泉。后来北京市三个曲艺团合并归为国营，改名的叫北京市曲艺团，仍然以相声大会为主。 那我们现在还能够领略到这些相声前辈的风采呢？ 当然可以了，虽然这里头啊大部分演员已经作古了，但是他们生前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录音，可以让现在的听众朋友们大饱耳福。下面咱们就来欣赏一段由原来北京市曲艺团的老演员罗荣寿、高凤山合说的相声《黄鹤楼》。 好， 哎，咱俩唱一出二进宫怎么样？ 二进宫这戏， 就这出了。 我不会。 哦，不会，不会你乐什么呀？ 您另找戏吧。 咱俩唱出《黄鹤楼》。 好，黄窝头。 黄， 那就吃饭怎么样？ 带水战。 哦，带水饭。 三去周瑜， 三条咸鱼。 张飞闯帐， 哦，蘸点葱酱。 刘备过江， 烙饼两张。 我哪儿找他呀？你怎么老憋着吃啊你？您知道这出戏不知道？ 这跟您说个笑话。 嗯， 您找这出戏啊， 嗯， 出自三国。 对， 东吴下属请刘备过江赴宴。 是啊， 后边是芦花荡。 哎。 水战三江口， 是啊， 翻气周瑜， 对对对， 唱全了叫《三国志》， 是啊， 能唱全了。 咱们唱不全，掐去两头， 不唱当件， 不，那就别唱了，就唱当件这一点儿。 您说哪点好？ 咱们唱是刘备上马起，张飞闯帐就完。 哎，戏服 怎么样？ 正是精彩的地方。 对对对， 剧中人有几个？ 四个， 四个。 对， 你来谁？ 我刘备吧。 你刘备？ 哎，刘备。 那我刘褥子。 刘褥子， 那段沙发你搬走，椅子给我放下，孩子呢，男孩子给我，女孩子你带走，那也是你身上掉下的肉，不是？我也不能让你母女分离，以后你生活有困难呢，我再帮助你。 我们俩这儿离婚呢，您瞧见没？什么呀您这是？ 你不是刘备活了吗？ 刘备活干嘛？刘备刘玄德。 哦，小刘。 小刘干嘛呀？ 你的你的。 哎，您再来个主角。 对，我来个猪狗亮。 您来个猪猫亮得了。有猪狗亮， 那个八卦金阴阳扇， 那是诸葛亮。 对，我来诸葛亮。 我来个张飞。 我再来杯咖啡。 我来点 Coco。 那我冲一碗杏仁粉。 行了行了，你老憋着吃还行。张飞张翼德。 那么我呢？ 您再来个卤素。 我呀，我要个素卤吧。 来点芝麻酱怎么样？ 那更好了。您有黄瓜吗？给我切一条。 吃点花椒油。冲点芥末。 对，喝点青蒜。 我哪儿找去？这么半天你没离开吃啊？鲁肃、鲁子敬， 哦，鲁大夫， 哎， 唱不了。 怎么唱不了啊？ 咱没有服装啊， 还素身唱 啊。哦，就变装了。 哎，对， 还得有场面呢。 咱们嘴里打家伙， 胡琴呢？ 那手里拉胡琴。 哦，这倒省事。 对对对。 什么时候唱？ 马上就唱啊！ 现在开始。 把桌子往后一搭。 搭桌子干什么？ 这就分出前后台来了。 哦，这还有前后台。 哎，有前后台，桌子前头啊为前台，桌子后头呢为后台。回头我一上场啊，您去打家伙去，您上场呢我打家伙，头一场啊咱俩一块儿出去。 一块儿出去？ 哎，一块儿出去。 不行，我出不去。 为什么呀？ 我是无期徒刑。 好，打官司呢。一场上。 哦，同场上。 哎，对了， 您叫板吗？ 恩配 恩配， 俩卖馄饨的，您看见没？ 呆呆大大大大大大大呆， 我们俩这默哀呢，您看见没？ 这像话， 活动点啊！ 哦，还得活动点。 哎， 行。 你打太极拳干什么呀？ 我每天早上公园我就 不用这个小活动的。 哦，小活动。 哎，小活动 行。 哎，踩电门上了是吧？ 你不让我小活动， 你这干嘛这是？随随便便，懂不懂啊？ 哦，自然点 啊。 那行行。 啊，先生 啊，先生， 俩先生还行啊。我叫你先生，你别管我叫先生， 人敬您高啊， 你得管我叫主公。啊， 主公 啊，主公啊， 主公是什么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讲话， 这家伙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啊，主公是皇上。 谁是皇上？ 我呀，皇上啊。 哦，你是皇上。 嗯， 我看看，各位您瞧，这就是皇上。 哎，皇上，皇上， 您瞧这脑袋， 嗯， 长得跟瓷骨似的。 像话， 你这人思想有问题啊，还要做皇上？ 我是假皇上。 你这是什么？ 假皇上？ 哦，土匪。 嗨，我活得了吗？我是汉朝的皇上啊。 那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咱俩这不唱戏吗？ 哦哦，扮出来 啊。 行了行了。 啊，先生 啊，皇上。 像话？有这么叫的吗？ 你不说皇上吗？ 主公。 哎，行， 啊，先生， 公职。 啊，驸马。 啊，娘子。 哪错的？这是哪错啊？ 对呀、啊，咱们唱的是什么戏啊？ 咱们俩唱的是《黄豪楼》。 嗨，我当探母呢。 你管我叫主公才对呢，别管我叫公主啊。 不都是那俩字吗？ 别翻个、 啊、好， 换个啊，先生。 啊，主公，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孤哎害苦了。 你亏心不亏心呢？我怎么会害你了？让各位听听，早晨他跑我们家吃饭去了。 你说这干什么？ 这么大个馒头吃七十八个， 我吃得了吗？我吃得了吗？ 来时坐车还我花的钱呢。 你说这干什么用？ 那你告诉我害你了？ 谁说你害的？ 你刚说的， 这是诸葛亮害的我。 诸葛亮？ 哎， 那你找诸葛亮去。 我哪儿找去？你去谁呀、啊？ 我去的诸葛亮。 这人简直…… 哎呦，对了，哎，这个剧情是怎么个意思？ 刘备过江啊。 啊， 是诸葛亮让刘备去的。 哦， 刘备呢不愿意去， 那就别去了， 那就别唱了。我非得去不扯，你这就是打家伙了。 哦，您这是叫 叫去打家伙。 您呢？ 我唱啊。 哦、那行， 我说您行啊， 没错。 好，啊，先生， 啊，主公， 东吴过江之事，啊，你把孤害苦了。 可没我什么事啊。 嗨、哎，你别说了。 扛来的扛来的扛来的扛来的的扛， 恼恨先生力不当， 扛 不当苦苦才不忘， 扛 龙潭虎穴光闯， 扛来的扛来的扛来。 你打架伙干？谁让你打架伙了？ 那你冲我干啊？这干什么呀？ 说话呀、啊！ 说话 啊！ 说什么呀？ 哦，你不会？ 废话，不会，不会能帮你唱戏？ 哦，对， 会不就唱了吗？ 哦，还是不会不是？ 不会敢上台？那么大胆子？ 会，你倒给人唱啊！ 会不就唱了吗？ 哦，忘了。 没忘啊， 没忘不唱、啊、 这不就是想不起来了吗？ 那还是忘啊。 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 这有什么区别？ 忘啊是全忘了。 那么你这个呢？ 我不是，我就这一句想不起来了。 哦，就这一句， 这叫鬼打墙。 那好吧， 你提不提不也没关系。 我说说， 人有失手马要乱蹄，惯骑马惯跌跤， 对 小车的背不住撂倒， 酒 的江边站没有不辞脚的， 就这么 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饭没有不掉饭子粒的，各位不抽烟你抽什么烟呢？ 您瞧他倒有理了，您瞧见没有？ 本来嘛，回头你忘了我还提着你呢。 我也忘不了。 你保险你一辈子不忘词儿？ 就这么一句。 什么词儿？ 善人宋之公。 还那老词儿？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善人， 别忙，忙什么？ 我在受气呢。 龙潭虎穴不忘闯。 这送啊？ 你就别问了，你就送就完了。 山人宋之公， 诸葛亮啊 ，yes， 哎，还有英语，你瞧见没有？分明是宋不忘，难还乡啊！ 山人宋之公， 您 还宋之公， 您 再宋之公， 你送我哪儿去你？你送起来没完，你往哪儿送啊？ 啊，火葬场呗。 哦，我要烧啊。 这还不快 该你唱了。 打架 扛当此类的扛当此类的扛当此类的扛， 恼恨先生你不当， 扛 不当苦苦才孤王， 扛 龙潭虎穴不去闯， 善人宋之公。 什么意思？ 我算刘备送刘备啊！啊，我送你一回，你送我一回， 来回送啊， 这叫来而不往非为礼也。 没这么送的， 我怕你一人回去害怕。 我不害怕， 我送送你怎么了？ 你得唱你诸葛亮那词儿。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什么词儿？哦，说了半天不会。 废话，不会能帮你唱戏吗？ 哦，会， 会不就唱了吗？ 还是不会，不是？ 不会敢上台？ 会，你给人唱啊？ 会不就唱了吗？ 忘了吧？ 没忘啊？ 没忘不唱？ 想不起来了？ 还是忘啊？ 不，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忘啊是全忘了。 那么你这个？ 我不是，我就这一句。鬼打墙了，你提不提不也没关系。 好好好， 人有失手，马儿乱蹄。 我跟你说， 乱骑马，惯别腰，推小车子，背不住撂倒。饺子煎没蛋，没有不死饺子；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碗没有不掉饭碗粒的。各位不挑眼，你挑什么眼呢？你 他就这套熟，您瞧见没有？ 有一套熟就不错。 就这么一句词儿， 什么词儿？ 战人宋志公 唱的呢？ 唱的是这个词儿。 什么词儿？你瞧，就这马虎了。 四句。 哪四句？ 主公上马心不爽。 对对对，这我记得。 山人八卦秀内藏。 对对对，这我知道。 小身错在中军帐。 是这句。 等候涿州易得章。 作业还有两句白 啊？ 什么词儿来着？ 文，他一句不会，您原谅。 什么词儿？ 文多中军帐，等候三仙王。 这回没错了。 告诉你了， 大家。 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 那知了公上马，心里不心不爽，心里不心不爽。有三人呢，八卦就在西游内藏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张飞迈步我进了宝帐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叫一声诸葛亮的又话商量啊， 说 什么呀？这诸葛亮跟张飞俩人唱河南坠， 这叫联合演出， 没这么演的， 应该唱什么呀？ 你得唱二黄。 二黄， 哎， 什么调？ 调都不会， 我一张嘴就河南坠子味儿了。 主公上马心不爽， 唱， 你唱。 主公上， 你打家伙， 狼狼 我打， 你打呀！你找寻我半天了，你。 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扛当起来的， 有这么打锣的吗？你呢？再打两下。 扛当起来的扛。 头一句什么词儿来着？ 要忘了啊！主公上马， 对，主公上马心不爽。 啊， 对了吧？ 你问什么呀？ 山人八卦秀内藏，转身且做中军帐。 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 等候涿州易得章。我是诸葛亮，坐在椅子上，生那破扇子，等候一折章。 哎，怎么了？怎么了？您怎么掉沟里去了？您啊，怎么了？ 你嚷什么呢？ 谁嚷了？ 你这干嘛呢？这干什么？ 张飞上场， 你跟我打个招呼呀、 啊？打什么招呼啊？ 诸葛亮坐住了啊！张飞出来了，你不知道我胆小吗？ 别害怕 哦，别害怕。 哎， 等候一得章。别害怕， 别害怕，行不行？家伙呀、 啊！哦，对对对，等候一得章。 走啊！ 嗨，嗨，嗨，嗨的灵，嗨灵灵，嗨的灵，嗨。 我张飞他妹妹，您瞧见没有？这家伙对的吧？ 不是打小锣吗？ 自己， 怎么打？ 坏家伙，懂不懂啊？ 哦，将将将将将，行了，三后一得章。 走啊！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您找别人吧， 这家伙对 你快把我累死了， 你快把我急死了， 我跟别人唱省事的， 四鸡头啊，一两下，哦，将将不啷登汤，迈步急急风到台口，风登汤，风登汤下了有个洼呀，洼下了改扭色，我好唱啊。 你要早这么告诉我，我早会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回没错了。三后一得张，八达，唱唱前不唱前。 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是啊？ 我这么一兴奋，这锣掉地下了。 你掉地，我差点来一天灾，你瞧不见吗？ 换锣，问候一得张， 走， 大大，唱唱前不是唱前，唱，扬扬扬扬扬扬扬扬，蹦蹬唱，哇！ 嘿，我挖呀，嘿，我挖呀，知道不知道？ 那你告诉我干嘛？ 挖呀挖，你。我也挖也不出来了，不是打家伙吧？ 扛啷铁嘞，扛啷铁嘞，扛啷铁嘞，扛啷铁嘞，扛！ 心中火恼志过凉， 扛！ 做事不义冒上梁， 扛！ 怒气不卧心， 冲狂！ 把我掌床， 扛啷铁嘞是扛啷铁嘞，扛啷铁嘞是扛啷铁嘞，扛！ 呀的，你喝，还在咬人呢呀？ 揍我就咬你！ 快快，官帽的大熊王， 扛铁扛， 可恼啊！ 冲狂， 火恼 大扛。大仓 又给我搁这儿了，你想去了可恼啊， 空旷 不我恼， 大仓大仓 说话， 我说什么呀？ 哦，不会， 废话，不会帮你唱， 会， 会不就唱了吗？ 还是不会啊？ 不会敢上台？ 会，你给人唱啊？ 会不就唱了吗？ 忘了， 没忘，想不起来了，这背不住。人有失手麻乱蹄，惯骑马惯跌。 你再说这套，我就抽你，你信不信？你不会别的，就会这一套啊？ 你们几位有什么关系呢？ 就这么句词儿。 什么词儿？ 把三千岁金子挣来，永续不息于活人之气。 还那老词儿？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再脑一回？ 我脑好几回了，我。可恼啊， 疯狂 可恼， 大仓他三千岁金的宝刹，怒气不息于何人之气呀、 啊？啊，先生呐、 哎，你给撕了， 毛家就为着你来， 你为我来， 扎扎扎， 我不惹你， 那就别唱了。 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样，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得舒服，喝得快，那藏在你心 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您给我烙俩汤圆，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步， 哦， 连马走道都卖方步。 兵法云南曲折， 我们这吹牛人 都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上半时段啊，这方清平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北京市曲艺团的情况。那么在北京还有其他重要的曲艺团体吗？ 有啊，这个还得由我来介绍。 行，留给你机会说吧。 在北京市曲艺团成立不久啊，为了适应广播事业发展的需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立了广播艺术团说唱团。这个团体啊，可以说是超豪华阵容。就相声来讲呢，有被人称道的四大金刚，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郭全宝，后来还培养出了像马季老师、郝爱民先生、于世友老师、李文华先生等年轻的演员，成为了一支相声界的生力军。 没错，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团体啊，还真了不起。 成立了广播说唱团的意义呢，还不止于此。我们知道相声艺人在解放以前呢，是陆陆续续出现在广播中，您比如常宝坤、侯宝林、马三立，那时都是电台的常客，但是毕竟影响力有限。现在有广播电台这么一个广阔的平台，相声艺术正式开始从剧场步入了广播传媒时代。过去的相声观众呢，逐渐被听众替代，相声艺术的影响力也随着电波遍及了全国各地。 没错，应该说这话匣子，也就是您现在听的这收音机，为相声艺术的发展还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的。 当然了，即使现在广播电台也是相声传播不可忽视的力量。 好了，那下面我们继续给大家安排一段这个广播艺术团说唱团的演员表演的节目，由郭全宝表演的单口相声《借火》。 这回啊，我说一个小笑话。哎，怎么叫小笑话啊？说着说您一乐呀，就是笑话。哎，这个笑话叫借火，这是怎么个意思？就是说啊，还是闹鬼的意思。一个闹鬼啊，根本是也没有鬼，神也没有神，神鬼根本就没有。那说神鬼到底有没有啊？你要让我说神鬼还是有。那就说你这不是矛盾吗？一点也不矛盾。鬼分是什么鬼，神呢是什么神啊？您这人的精神非常好啊，你看人家精神多好啊，这个神有啊，人家那种啊干劲儿，人家那种精神我们应该学习人家，这个神有。鬼呢，什么鬼啊？鬼病之鬼，他做这个事情啊见不得人，这是鬼，在那鬼鬼祟祟办这事情见不得人，这是鬼。真正闹的鬼并没有啊，真正神仙哪有神仙呢？谁见过呀？你也别说，这灶王爷我倒知道，过去啊这个家家不供了一个灶王爷吗？这倒是有，拿那当神仙。到这个旧历啊腊月23祭灶，祭灶王爷。23这天祭灶呢，灶王爷上天给这灶王爷呀、点三炷香，搁一碗凉水啊，上点供啊，是买点糖瓜祭灶嘛。为什么给这个灶王爷买糖瓜啊？为让他吃了嘴好甜的，上天以后说好话。这不是还有这么一副对联的吗？这灶王对是什么对联呢？上联是上天言好事，下联是回宫降吉祥。那怎么意思？就是上天呢多说好话啊，给我们家了好话多说，不好话别说。哎，给这个灶王爷呢上这供啊，就是糖瓜。你想吃人家嘴短呢，你吃人糖了，你上天说你给人说坏话行吗？就说好话吧。有的人还不放心呢，给这灶王爷嘴上呼好些糖稀。那意思为什么？这意思就是坏话呀，你上天见了玉皇大帝你就说不了坏的了。可这人也糊涂，坏话当然他是说不了了，我想这好话他也说不了了。怎么呢？弄糖瓜把嘴粘住了还说什么呀？这是迷信。没有，人说没有鬼，怎么有人一听说鬼他害怕？是什么道理呢？ 我想啊，这人要听鬼故事害怕呀，就是他小时候啊，听听鬼的故事，他印入脑筋太深了。他根据什么想的呢？害怕，他想这个鬼一定是啊，非常的吓人，什么红头发、绿眼珠啊，锯齿獠牙呀、啊，相貌可怕。其实这根据什么想出来的？就是根据庙里头那泥胎偶像。您看那庙里头那小鬼锯齿獠牙什么那像吗？他根据那想象的。其实那个鬼那泥胎偶像那小鬼，那不是多泥像就那么多弄的吗？是不是？他想的就根据那个想的，所以说一听说闹鬼他害怕了。过去还有这迷信人说了，说那个男子头上有三把真火，两个肩头啊有两盏灯。你是大小伙子，你这火力壮，你走黑胡同要害怕呀、啊、没关系，男子头上有三把真火呀、啊、你打脑袋，你把脑袋这火要打着了，就能把鬼给吓跑了。这不是胡闹吗？真有这人，真就听这套，走黑胡同他害怕，再听说前两天这胡同死了一个，他害怕，害怕怎么办呢？他这打脑袋，先给他来三扇子，呼，这火苗子可出来了啊！他老实巴交的，不招灾不惹祸，你打他干嘛呀？一打这就出火，也别说，这样能打脑袋往外冒火呀、啊，这倒有好处。什么好处？您抽纸烟，甭买自来火了，也甭用火柴了。二哥，您抽烟呢？没地方点，没关系，这儿来，您着了，这就哪有这事啊？他就告诉脑袋上冒火，走黑胡同害怕啊，他让这火着了啊，灯啊，别躺下。这鬼就不敢掐他了，他这走道也就不自然了。你让我给您学一学，这人胆小害怕，走黑胡同，他怎么办呢？到这胡同先咳嗽一声，打三下脑袋，这胡同可黑呀、啊，烫手了，这儿倒没烫手，这儿全木了，这儿，火着了，行了，这胡同可瘆得啊。我这两个肩头这两盏灯可千万我别猛回头，我慢慢走，灯不躺下火不灭，有鬼我也不在乎，你不敢掐我。他也不敢快走了，一快走怕灯躺下，怎么办呢？他一点一点往前蹭，就他这种走道您瞅着就别扭。这胡同里别说没鬼，有鬼就他这走道他能把鬼给吓跑了。他这么走，胡同可黑啊，你想谁这么走的？一点一点往前蹭啊，刚走到胡同中间，打后边又来一位，后边来这个比头来那胆儿还小，一瞧见头来那位就吓一愣着，当个啷当个啷个啷的。他也被火打着了，哎，那个麻烦啊，头了这是人是鬼啊？这鬼又不像人，怎么这么走道啊？心说这可麻烦了，好嘞，我不管你是人是鬼，你往前走我也往前走，你不动弹我也站住，好了，只要你一回头看见了没有，我就拿砖头砍你。你说这事儿多悬，这事儿后边这也不敢快走了，也跟着一点一点往前蹭啊。头了呢，走着走着一听后边有动静了，麻烦了啊，哎呦，这鬼怎么跑后边去了？哎呦，这个麻烦，我得回头瞧一瞧。像咱们这一般的人要回头瞧，你这么一瞧是人，俩人搭伴着一块走，什么事也没有了。您忘了他倒霉就倒这灯跟这火上了，他这回头啊，他是连肩膀带脑袋带身子连灯带火乱七八糟一块回头，就这一块回头把后边那就吓跑了。别麻烦了啊，我瞧瞧后边这是人是鬼，要是人还好， 要是鬼就麻烦了。哎，瞧，还没回过头来呢，后边那砖头撒手了。哎呦妈，这是鬼！日，啪！这下子整打他脑门子上，立刻他也不这样了。哎呀，蹦起来就跑了，跑到家了，鞋也下来了，上上豪鞋药，弄白纱布那儿缠脑袋。正这包脑袋呢，他儿子打外边进来了。哎呦，可了不得！哎，老爷子，您可别走那胡同了，我看你一僵尸，我给他一砖头。您脑袋怎么了？你给我开了。嘿，刚才那个这是我。您说谁让你这么走道了？你告诉我，误会吗？啊，其实哪有鬼啊，没有鬼。哎，就怕这误会，感觉他是真害怕。哎，过去这不是还北京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也是误会了，可吓着了这人。怎么回事啊？在这个城外的河边上啊，有一棵小歪脖树，有一个人在这儿自杀上吊了。没想这个人上吊了，当然他那个模样是不太好看的啊，在那儿上吊。他为什么死的呢？什么理由他上吊了呢？这是过去黑暗的社会啊，你想那个年头还不就是人吃人的鬼社会，那倒真正是鬼社会。这个小伙子呀很贫寒，借了资本家一笔债，一笔钱还不了了，钱越滚越多呀，利越来越大，他给不了，债主的逼命。那债主的资本家非常的厉害，穷小子打算那么不还账，哼，你想错了，你打听打听我是干嘛的，不还账，甭说你活着这人，你死了这魂你都得还我账啊。你说你打主意，回头我还来。资本家给这小伙子逼得没办法了，他怎么办呢？越想越没有活路，所以啊就走了这条路，自杀了，就在河边有一棵小歪脖树那儿上吊了。天快黑了，他这个死人上吊过去他有管这一段的，他得到第二天天亮啊摘掉，给这死人摘下来验尸，验完了以后抬埋。在没摘掉没验尸以前呢，死尸不离寸地，得有人看着。在地面上啊有一看街的管这档事啊，这人叫什么，叫醉鬼王三，他管这儿啊。这人好喝两盅酒，醉鬼王三，这人好喝，没酒不行，一喝就醉。还是他一想，这玩意儿我得看一宿，这上吊的哪儿就亮了，我又好喝，哎呀这怎么办呢？你回我喝着喝着我躺乎，我要是迷糊迷糊，要有过往行人黑了走到这儿不留神要给撞下来，可就麻烦了，这是我的责任。这么办吧，他想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就在街边杂货铺那儿要了一根鞭杆子香，这么长这么宽，鞭杆子香把香点着了，给这死尸啊手里的牵了一根香，点着了这儿有个火亮，心想啊有过往行人，你要走到这儿一瞧这儿有个火亮呢，就省得万上撞了。他想的这办法倒是不错，给这死人手里牵了一根鞭杆香，这点着了，那儿有火亮。那醉鬼王三呢弄了点酒，就在这河边小树的对过那儿有个大门，在台阶那儿弄杀酒壶，那儿喝酒，往那儿一坐，看着这死尸，喝着喝着呢他就困了。这个醉鬼王三在那儿冲盹儿，迷迷糊糊，天是越来越晚越来越黑呀、啊、可巧来了一走道的过路行人，走到这儿打算呢，您看这走道啊要是撒一群五一会儿啊也不显累也不显远，一个人走路啊他就显得远显得累，他怎么他没人跟他说话，他心里他净想事儿，他就显得远也显得累也闷得慌。怎么办呢？这人想啊，得了，自个儿抽颗烟省得闷得慌。他拿出烟来一摸呀，没有火柴，咱们 哎，我呀对个火，谁有有火我对一下。这抽烟要对火啊，这感情这也有规矩。什么有规矩？您比如说吧，我要抽烟，我跟对方人借火，预先他不瞧人，怎么？因为您那儿拿烟卷，我也拿烟卷，我要跟您对火，我先奔您那烟卷去，啊，这回我使您火，他总是这样。这儿抽对着了以后，让对方了，客气客气，那才瞧人呢。您抽我这，啊，不客气，是，他都是这规矩嘛。我说的这人呢也是这样，拿着烟卷，啊，这儿有火亮，我使您火，他就把这香拿过来，他也当时懵住了，谁黑更半夜在河边上举着香干嘛呀？我使您火，啊，香火头啊，熏蚊子使，他还胡出主意呢。这儿抽，他抽着了以后，他要让一让对方，他这才发现，哼，您抽我的，他这才瞧明白，这掉下来，哦，你的呀，心想我的妈呀，要知你的，我要跟你借才怪的呢。他这么一瞧，那死人那下，他害怕了，当时这脑袋就嗡一下子。那头发刷一下就立起来了，腿肚子蹦一下就直了。为什么他这么害怕呢？说这事儿也巧了，这就是那资本家，这人是他给逼死的。哎呦，心说你要命，白天是我跟他要账给他逼死了，这才能饶我，一定得掐我。赶上这人要一真害怕，想跑他跑不动了，他腿都直了，他好着，烟卷也扔了，这手攥着这香就死了把了。他一点一点往前挪，腾腾，他脚步也重了，腾腾腾，那意思是想撒腿就跑，他跑不动，腾腾往前走。他这一有动静呢，那醉鬼王三迷迷糊糊那冲盹呢，一听腾腾腾，睁着眼一瞧，就瞧那香火头突突突突直往前走。这王三一瞧，哟呵，怎么着？还走了？哎，这你可不对啊！你告诉谁了你就走了？对了，你走了，明儿验尸我怎么办呢？那不行啊，死尸不离寸地。好嘞，你走哪儿我也给你弄回来。他站起来在后边又追，倒霉了。醉鬼王三又没穿着鞋，塌了这两只鞋。一声微远，就在他身后的踢了他啦，踢了他啦。头来这拿箱子这一听踢了他啦，更害怕了，心想什么？上面那下来了，哎呀，他下来了，是不是一定要追上我？他以为那个死鬼下来了呢。醉鬼王三追的这人身后的一伸手，就把他脖子掐住了。这拿箱子也对得起他。吓死过去了，那还不吓死过去？这王三力气还真大，这手掐着脖子，这手一拖后腰就给他举起来了。好小子，你走哪儿也不行啊！大老爷找我验尸要人，我怎么办呢？那我也得给你弄回来，死尸不离寸地。嘿，我还得给你挂这儿。哦，这还一个了。 听众朋友，这段子听完了，咱们的时间啊也该到了。 真奇 啊， 你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 哎，我什么时候溜须拍马了？ 你刚才那就是溜须拍马。 雅娟，她说我溜须拍马。 哎，方清平，你这话说的，刚才真奇夸咱们共同主持的节目不对。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隐形眼镜，让你目光更美丽，也让你将我的真心看清。你在仔仔细细将那镜片的洗干净，仿佛将那悲伤回忆都洗净。别再凝望诱惑眼睛，别再模糊你的决定，在爱情里面需要一点点不回头的勇气。我的爱像隐形眼镜，保护你不让你泪滴，让你完全的看清楚什么是幸福的权利。我爱你，我爱你，爱到一个人也不会孤寂，就算独自走在那人群里，我也听到你在我心里面呼吸。我爱你，我爱你，爱到舍不得一刻不念你，我要将你的视线都占据，让你看到我一生随着你悲喜。让你目光更美丽，也让你将我的真心看清。你在仔仔细细将那镜片都洗干净，仿佛将那悲伤回忆都洗净。别再凝望诱惑眼睛，别再模糊你的决定，在爱情里面需要一点点不回头的勇气。我的爱像隐形眼镜，保护你不让你泪滴，让你完全的看清楚什么是幸福的权利。我爱你，我爱你，爱到一个人也不会孤寂，就算独自走在那人群里，我也听到你在我心里面呼吸。我爱你，我爱你，爱到舍不得一刻不念你，我要将你的视线都占据，让你看到我一生随着你悲喜。我爱你，我爱你，爱到一个人也不会孤寂，就算独自走在那人群里，我也听到你在我心里面呼吸。我爱你，我爱你，爱到舍不得一刻不念你，我要将你的视线都占据，让你看到我一生随着你悲喜。 严格的开山门，我想要扮演爱你的人，编辑你的一生。有时问有时恨，爱穿身，有时假有时真，我难分。你的心你的身你的唇，都隔着木一层，好让我永远的迷惑看不清。每一次离离分分都能那么逼真，谁能改变故事里的人，也曾想找个替身，换你身边的人，陪你反复这一程。一个我一个你在一起，一点情一点你一出戏。严格的开山门，我想要扮演爱你的人，编辑你的一生。 前方，路越难走，我越坚强。